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97集，夏侯炼拎着他的衣领，把他的脸朝下按在土炕上的炭火上。茅店里充斥了男子凄厉的叫声，火烤肉的味道顿时弥漫了整间茅店，江湖客们躲在角落瑟瑟发抖。夏侯炼腾开右手，冲赵烨的方向张开手掌，然后狠狠握拳。眼睛利的江湖客看到，阳光下夏侯炼的食指上缠着细细的丝线，连接着赵烨的四肢，那丝线细得几乎看不见，隐匿在空气中，只有偶尔阳光直射之时才显露出一闪一闪的银光。众人忽然明白了，所谓的赵烨根本不是人，而是夏侯炼的机关傀儡。丝线在空气中抖动，像蝴蝶振翅。赵烨举起刀臂，一刀斩下，男人的头颅与身体利落地分开，脖颈上是整齐的切口，像锯子锯开的木桩。男人的脚乱蹬了几下，再也没有了声息。夏侯炼把头颅放进蛇皮袋，挂在赵烨的脖子上。 造孽呀！ 老掌柜从柜台底下爬出来，望着男人的无头尸体哭。 造孽呀！啊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年轻人，你何必夺人性命，滥杀无辜啊！ 夏侯炼踏出门槛的脚步顿住，微微回过头来，冰冷的目光落在老掌柜的身上。 老人家倒是很会说风凉话。 夏侯炼咬着牙齿恶狠狠地说道， 要是你妻子被杀，女儿被抢，看看你还会不会说出冤冤相报何时了的话来。 老掌柜愣在原地，气急败坏地骂夏侯炼什么断子绝孙千刀万剐。夏侯炼充耳不闻，带着赵烨上马绝尘而去。山峦起伏，晚霞铺满了天空，像整个天穹都在燃烧，天火一直蔓延到人间。不远处的山坡开着灿烂的杜鹃花，一路摧枯拉朽地烧到山下。夏侯炼骑着马在山中穿行，远远望去像在无垠火海中奔跑。夏侯炼已经21岁，和伽蓝里其他的刺客一样，在刀山火海中摸爬滚打，成就了今日的无名鬼。迟燕说得对，他着实不是练刀的好材料。他在柳州的别庄练了将近一年，杀了几十个金刀山庄门徒，柳归藏满天下的找他。夏侯炼的名字在柳州城可以知晓而夜啼，可是他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意。在迟燕的手下，他撑死了也只能过七招。而柳归藏的声名愈发如日中天，他买通伽蓝刺客替他刺杀了北派宗师，此后金刀山庄一家独大，俨然是江湖首座武林至尊。他开始广收门徒，在四处设立分舵，主持所谓的公道。各家各派有恩怨，皆到金刀山庄斡旋。更甚者，他四处抓捕江湖黑道，押上诸恶台，邀请天下同盟共观斩首。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四年前斩杀迦楼罗的基础上。夏侯炼却依旧是阴影里见不得光的虫鼠，只能用阴冷的目光窥视高高在上的柳归藏。 夏侯炼只能选择另辟蹊径。他想起唐兰的千机，唐兰出身唐门，他真正擅长的并非刀术，而是机关术。他掘了唐兰的墓，在唐兰的棺材里找到了他的机关笔记《天宫谱》，里面记载了唐门机关术，还有伽蓝失传已久的千机丝。原来唐兰叛出唐门投奔伽蓝，只是想要复原千机丝，可惜他并没有成功。在伽蓝的生活虽然给了他很大的注意，他找到了冶炼千机丝的办法，也翻到了千丝百网阵的阵谱，还记录了千丝傀儡技，可是最关键的东西他没有找到，千机丝的冶炼材料。他只画了一张矿石的纹理图，没有留下矿石的名字。没有材料就没有千机丝，一切都是枉然。为了修习机关术，夏侯炼救了在被押往朱厄台路上的唐十七。他因为同时周旋于数个女人之间吃软饭被抓，其中有三个女人说自己怀了他的孩子，可他抵死不认。夏侯炼扮成唐十七的模样前往唐门，抄录唐门的机关图谱，由唐十七和舒晴在外面接应，一点一点地把唐门典籍带出了唐门。虽然最后被发现，所幸努力没有白费，他们找到了替代原有矿石的冶炼材料。然而夏侯炼的千机丝却远远不如记载中的千机丝。正派的千机丝可以削筋断铁，而夏侯炼的千机丝只能切豆腐。不过他虽然不能杀人，却也能完成千丝傀儡技，操控傀儡杀人。于是夏侯炼和唐十七合作锻造出了这个绝世的杀器照夜。四年了，夏侯炼早已按捺不住，他想或许他是时候前往柳州了。城镇渐渐多了起来，夏侯炼给赵烨戴上风帽。太阳刚落山，夏侯炼到了金陵晚香楼。仆役认出夏侯炼的马，赶上前帮夏侯炼把赵烨抱下来。 炼哥，您回来了。哎，这次赏金送哪儿啊？是存在钱庄里，还是送回伽蓝啊？ 存在钱庄。 夏侯炼把马鞭扔给他。 好嘞。 仆役弓着腰笑。 哥，这次留多久啊？哎，今晚可热闹呢，有个厨叫柳十二的要卖身，他可是香奴妈妈亲自调教的，吹拉弹唱样样都会，诗词歌赋个个精通。哎，您要不疏拢他呀？您要是要，只管开口，妈妈肯定不敢怠慢您的。 不要。 夏侯炼想都没想便一口拒绝。学生挑起帘子进了楼，腻腻甜甜的脂粉香味扑面而来，大红的八角灯笼五步一个，薄红的光泽在姑娘的脸上肌肤上装成醉人的魅意，四处都是男人女人的笑声，大堂中男男女女叠鼓而坐，推杯换盏，唇齿相交。有姑娘认出夏侯炼，甜笑着靠过来。夏侯炼拧起眉，侧身让开。他皱眉的时候，有种孤冷的味道。姑娘见了，心里怕怕的，都不敢再往他身上靠了。 真不要啊？这姑娘，小的见过，顶顶的好颜色啊！香奴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比不过呢。嘿嘿，哥大了，是该有女人伺候着了。知冷知热的，好过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不是吗？您放心，您不在的时候没人敢动他，只伺候您一个人。要是您什么时候厌烦了，再卖了也行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